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现在，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这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的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看到这十几年来香港的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这个干预，是吧？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吧？进退失据，香港的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特別節目啊，今次咧就這個題目我自己都好著約，就首先講俾大家聽，咪講野豬係嘛？咁牽涉到野豬嘅問題咧，當然有譬如話呢啲野豬點解而家繁殖咁緊要啦，同埋即係喺香港嘅傳統入邊咧，呢啲野豬曾經係點即係處理過嘅。咁啊，個趣味性相當之強啊！首先即係強調呢樣嘢先啦。咁所以大家就唔好淨係聽到呢個野豬，你就即係如果你係環保啊，或者你就唔聽住，因為後邊嘅內容咧就涉及到香港一啲。即係一路以嚟比較少人知嘅事情。咁喺我隔離呢位咧就牛仔哥， 你好，仔好， 咁我叫你牛仔啦，好嘛？ 好，好冇問題。 嗱就阿發哥佬啦，咁首先多謝發哥佬啦，咪即係嗰個網絡都係由佢穿針引線嘅，好嘛？多謝你先啦。嗱就我首先做一個簡單嘅比較宏觀啲嘅介紹啦，因為譬如我多年前咧我去加拿大嘅時候咧。就我都知道咧，喺加拿大咧，佢哋可以有一個牌照啊，就上山打 moose 麋鹿。 嗯， 嗰啲麋鹿你都唔好睇輕佢喎，座底都成幾千磅喎。 嗯， 咁我亦都講啦，就有啲人未必高興啦，但係即係我呢度即係我食過嘅。 嗯， 咁嗰個處理方法係咁樣，佢打完之後咧，即係佢要攞牌啊，嗰支槍都要攞牌。咁打完之後咧，就佢就孭咗佢落山咧，就原來有啲公司係專處理呢啲， 有㗎 呢啲 咁，會整啲臘腸嗰啲咁買嘅都係， 直情係食 烹飪啦， 烹飪㗎， 係啊，烹飪㗎。 但係佢唔知點解佢唔同中國人啦，中國人就即係野味啊嘛，即刻搞你，就係佢就唔係佢要俾啲嗰啲公司係處理過先，咁、 嗯、 就。即係我自己都試過，就嗰個味道相當之唔錯啊，麋鹿。咁特別傳說好似話啲腳筋嗰啲咧，就食咗補腳嘅嚇，因為啲麋鹿嗰啲腳咧就個筋好勁啊。好啦，咁啊呢個問題咧，點解會作為一個引子咧？其一咧就係話涉及咧就係、是，咦喺北美啦，譬如話加拿大，即使佢槍支冇咩廣泛，但係佢都有一個牌照一個空間俾啲人去打獵嘅。咁啊，但係佢限制嗰個數目，即係你一年都只可以打幾多隻。其二咧就係、是、嗰、那個狩獵嘅問題啦。咁一般你以為咧就喺香港咧，大家即係太平盛世啦、啊、你攞支槍都幾麻煩，除非你做保安嘅係咪？咁但係其實咧就應該係有一啲正即係正合法嘅渠道去申請一啲槍支嘅，咁咧就可以我嚟係打獵係咪？ 係啊，冇錯。 咁第三個咧就係近年咧，大家都發覺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啊，就係咧點解會啲野豬會通街走咧？我記得有一次喺銅鑼灣， 銅鑼灣 唔止一次啊，好多次啦。 銅鑼灣， 銅鑼灣去 銅鑼灣， 哇！即係香港仔嗰 啲人一路行一齊行街，走落商場度買下衫、游下水， 唔係有啡粉啊嘛，啡粉 幾好笑嘅啫。 嗰啲咩嘢食 都係趣事。 喂，趣事就係我一路咧都聽阿牛哥講咧，就話野豬好難打，好怕人啊， 好難見得到。 又話打個黑黐啊，或者有隻蚊喺你隔離經過，你撥一撥隻蚊，嗰、那個動作都已經嚇走咗對面街嘅野豬啊，咁敏感。但係你話點解依家啲野豬可以周街走啊？ 嗱，你呢個問題應該調翻轉嚟講，就係、是、我哋人類咧，因為我哋生活喺都市內啊，好多我哋個原始嘅本能咧，我哋嗰種嘅對周圍氣嗰、那個 天氣啊或者其他嗰啲變化咧，我哋遲鈍咗。其實應該調翻轉講，每一個原始人佢喺森林裏面生活咧，基本上好似一隻動物咁樣嘅。你有咩地震啊，即係落雨啊，自己會知嘅全部。 好似而家啲野豬，佢夜晚對眼點解睇到嘢，其實人都得嘅喎。 係得㗎。 係啊，就算如果你長期喺黑暗嘅地方生活啊，咁樣計啊， 即係睇慣 一樣喺全黑嘅地方一樣睇到。 即係睇慣咗。 係啊，睇慣。 係係啊。嗱，咁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咧就個趣味性強咗喺邊度咧？就係、是，咦，我哋好多嘢，我哋以為一路都係咁嘅，其實就唔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呢、這個即係、就是、野豬嘅問題咧，就喺好多年前咧，即、就、係、是、我諗幾十年前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嘅狩獵嘅個別性嘅狩獵嘅行為嘅。咁我點知咧？就因為我有啲朋友一啲即係熟嘅朋友咧，佢哋都講咧，佢哋啲父執輩都做過呢樣嘢嘅。咁引起我的興趣咧，就係、是、譬如如果你要做呢樣嘢，那個 gear 本身點樣，啲裝備點樣啦嚇。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咧，即係我都亦都好清楚嘅，就係而家譬如因為嗰、那個保護動物嗰意識好強啦，譬如呢個保護野豬，佢究竟係即係應唔應該係打獵，或者甚至唔應該係烹調佢咧，就係、是、呢個構成一個好嚴重嘅道德問題啊！咁首先我講咗立場先，你未必中意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是、如果作為即係人類嘅朋友寵物啊，譬如狗啊、貓啊。即係類似嘅動物咧，咁我就絕對反對嘅。譬如舉個例，譬如話果子狸，咁我覺得都唔應該食嘅。咁但係野豬就另一個問題啦，因為首先豬我哋本身都食噶嘛。野豬去到一個咁繁殖、咁離譜嘅階段咧，就我成一個好大疑問，就點解唔打咗嚟食咗佢咧？就係 唔係點解唔將佢變成一個產業咯？或者 產業啊？ 或者你咪出 中國 你有你 養殖場啊？中 國但你養殖咗就唔係野豬嘛？ 因為佢個數量咧唔夠俾人黑市去去打實，但即係叫你供應唔到俾黑市嘅市場。咁佢將佢嚟大量繁殖，好似豬咁樣，佢混合咗家豬，咁啊跟住左溝右溝咁啊變咗有80-90%。咁但係佢繁殖得多啊嘛，佢生十幾隻。咁但係你真正野豬生最多都係3至6隻啫嘛。 少咁多嘅， 少咁多，少咁多嘅條件啦。咁所以我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咧，即、就、係、是、我哋去今日講呢樣嘢，即、就、係、是、當然有好多人未必同意，咁唔緊要嘅。但如果你話即係去到上升到話，即係呢個環保啊，或者嗰啲虐待動物啊啲咁樣咧，咁我講話我哋只限於野豬嘅嚇。咁就純粹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繁殖得好多啊，已經影響咗譬如話我哋喺嗰個城市入邊嘅生活啦咁啊。好啦，呢番即係耶穌咧就講到此為止啦。咁我哋就直接正題啦。咁首先問下阿牛仔啦，嗱，你都接受好多電台訪問，但我哋都要從個最基本嗰、那個。即係背景去開始啦。你即係呢一個，譬如野豬呢個狩獵嘅經驗咧，係幾時開始嘅香港？ 其實嗱，以我所知咧，其實我入咗係今年係入狩獵隊到而家咁計啊，都係12年嘅啫。即係我得12年裏邊嘅經驗嘅。咁以我聽翻嚟，狩獵呢個行動其實喺50-60年前就已經開始有。 我同最同意，因為我知呢件事。 係啦，以前咧就係點咧？他們的名字就不是叫狩獵隊，就叫穿山甲，就是在警隊裏面就找一些、就是、對打獵這方面有些叫做常識的，有些知識的，那就由警察去帶隊去打，那些叫穿山甲，又叫穿巡。好了，跟住之後呢就覺得即可能香港政府覺得喂，你有冇理由找一些差人去打獵的嘛，是不是？好了，跟住成立就跟住就民間組織呢就是同漁護署就係講，即係好攞咗好多理據啊，就係話啲野豬啊對啲即係好擾民啊，啲破壞力啊，成日食曬啲農作物，因為以前喺幾十年前啲人係靠即係金融啊嗰啲冇咁勁噶嘛，應該就冇咁好咁啊，靠啲農作物啊咁樣啊， 咁你以前新界都係耕田多啦， 都係嚟維生嘅，佢就走去。人哋收成前咪走去食曬啲嘢，係咪先？啲雞啊、鴨、鵝嚼曬人，因為佢雜食嘅，乜鬼都食嘅。咁我跟住民間組織咧，就同 佢即係野豬食肉嘅， 乜都食， 乜都食嘅， 乜都食。 係熊貓都食肉嘅，原來 乜都。 不過依啲係第二日講啊，講翻野豬。 咁啊，跟住咧就民間組織就係組咗團咧，就去同漁護處去申請。咁但係你講到槍嘅話，槍支呢個問題嘅話，係一定要經警察部噶嘛。咁啊由漁護處就去同警察部去申請攞啲資料。咁啊出咗兩個牌嘅，出咗兩個狩獵牌。就中間 即係譬如喺個香港咁啊，中間係斬半咯，咁啊變咗一個叫大部隊， 嗯， 啊一個叫西貢隊。 你意思就係首先呢樣嘢喺警隊入邊做先嘅？ 係啦，冇錯。咁啊，跟住到民間組織嚟做。咁當時嚟講咧，初頭咧，就狩獵隊都係要差人去跟住嘅。咁啊，久而久之覺得啊，呢班友仔啊都有啲。叫做點咧？有啲經驗喎，同埋佢當時嚟講咧，狩獵隊嗰啲隊長啊，例如啲隊同埋啲隊友好多都係當差嘅，就本身咁啊，變咗佢一隊咧一個排可以除咗隊長之外，可以有13個隊員嘅。咁啊，其實有90%都係差人嚟， 所以佢熟悉個過程啊嘛，係 啦，熟悉點 用槍係嘛，你即係 唔係最主要熟悉點樣使用槍械個揸個持槍手執。其實而家講嚟講大家都明嘅，最重要最敏感嘅就係個持槍手執。 嗯， 係呢樣，你冇理由喂你平民嘅俾支槍嚟，哇！你攞去兩頭咁射咩？ 整親自己唔出奇啊！ 咪咯，整親自己啊，或者你去狩獵嗰陣打到人咁點算咧？ 啊，因為你。 是啊、政府一路一路其實都很關注呢樣嘢噶啦。咁、 嗯、 跟住久而久之，啲差人覺得啊，觀察咗你哋幾年，覺得呢班友都喂合情合理，或者係喂都 OK 喎。咁跟住就唔需要啲差人去跟住。咁、 嗯、 對我哋嗰邊即係狩獵隊又開始放寬啲。咁啊，俾我哋去。總之點樣為之一個狩獵過程呢、 嗯、 就有野豬出嚟啦。譬如個野豬出嚟，你住喺新界某個地方咁啊，野豬出嚟食下你啲嘢。你就係報案，咁你係報案人，咁啊同漁護處報跟住你同警察部報案啦，咁警察部就會將個 file 就俾咗漁護處，漁護處派人嚟睇過，真係野豬出門，佢又 reject， 即係跟住個 file 咧就同警察部即係、就是、回覆翻佢啊，真係有，咁啊雙方都出個報告，咁樣跟住咧就俾我哋去狩獵啦。咁、 哦、 每一個報告，譬如我喺大埔區咁樣計啊、 嗯， 申請一個報告，佢俾我哋打一個月嘅。 哦 就喺大整個大埔區， 哦， 第一個月係咁樣計，所以以前我哋咧就係、是、有時一出動可能十幾日都唔翻屋企嘅。 哇！咁啊，真係全部係 真係獵人咁樣。 係啊，咁啊，但又點咧？日夜不停俾你打，記住24小時、哦、日夜不停俾你打。 咁多隻。 咁我哋嗰陣咧就點咧？我哋隊友一隊裏邊咧，有啲人專係打嘅、 嗯， 有啲人專係養。養狗即係放狗，有啲人咧就大部分都係槍手啊，係咪先？有啲人咧就有幾個咧專係負責劏，係、 嗯、 咁樣嘅，即係劏豬啊！打完之後係、 嗯、 每一個分開曬嘅、 嗯。 啊，咁啊到九月再係啊，再講翻越嚟佢對我哋嗰個條例越嚟收得越緊啦、 嗯。 尤其是自從啊嗰、那個毛議員開始發聲之後咧，就好多問題出現啦。 野豬關注組， 跟住整 香港野豬關注組， 我哋曾經笑，因為咧。我亦都想同大家講，好多人誤解咗政府批個牌出嚟、 嗯， 你哋一定係譬如出動啊，或者有糧出啦、啊 嗯， 其實係冇嘅。我哋所有嘢都係自資嘅， 自費。 例如你買槍、買子彈、你行動嗰陣出啲油錢啊、時間啊、飯盒錢，或者飯盒錢，都係要你自資嘅。咁、打到只豬咧，咁以前錢即係舊制咧，佢就會交俾我哋處理。 嗯 我哋當時咧就會分俾啲村民嘅、 嗯， 但係跟住新制之後咧，佢就勉強性，即係咪叫做點咧？係要強迫性，我哋就將只豬交翻去漁護處， 哦、 或者係最近，即係喺就近嘅屍體收集站、嗯。因為我哋通常狩獵咧，以前啲野豬就唔同你而家，而啲野豬咧就只係夜晚先出嚟嘅、 嗯， 所以我哋狩獵咧都全部喺夜晚打嘅。咁、 嗯、 半夜你漁護處都收咗啦，咁你叫佢過嚟收咩？咁佢指引我哋咧。就影咗相，寫個報告就交咗屍體收集站，係、咁樣，就咁樣情嘅。咁但係點解有啲人留叫做會留到出嚟話會有野豬食啊咁咧、 嗯？ 第一就係以前分俾村民嗰啲啦， 係 咪？有啲咧就點咧？我哋交咗只豬屍體收集站，就俾人攞咗出嚟劏、就係咁樣情，所以先會流失咗出嚟。同埋仲有啲就係點解外界又會講到食豬肉咧？就亦都香港亦都有好多人，以我哋所知都係噶啦。眼見都遇過幾次，就叫有啲人非法狩獵嘅、 嗯。 我哋去打，哇！佢又帶狗喺度打，但係佢就冇牌嘅、但係佢用咩方式就比較原始啲嗰啲啦。就係咁啊，就係咁樣用索啊，用狗趕，用狗咬啊咁啊。 哦，嗰啲就唔好啦。嗱，咁我有啲好基本嘅常識，我想問問啊牛仔啦。嗱， 係 見到野豬， 係 喺而家嚟講啊， 有哪幾樣嘢我哋要小心？ 其實最好就見到就唔好惹佢啦。即係你話齋，佢走到埋嚟，你又攞住嘢食嘅，你咪俾完嘢食，佢咪掉頭走咯。即係盡量就唔好去捉摸佢。其實餵佢都，我覺得都唔係咁啱。 絕對呢個就唔好啦，呢、這個唔好啊！ 呢對環境衞生有危險，最慘嘅危險，因為佢哋自己會爭食，一爭食，哇！佢哋兩頭撞兩頭咬，嗰、那個衝擊力好勁。野豬佢最大嘅殺傷力係咩呢、第一就是開口咬人，好多人以為豬唔識咬人嘅，但野豬咧好，佢有個自然嘅反應，由 B B 開始都係噶。佢開口咬人快過狗，大家記住，佢開口嘅動作係快過狗嘅百分之一，但係殺傷力比你狗十倍都唔止。 哇！好得人驚我啲嚇。 係啊，十倍都唔止。我亦都同你到時因遲啲，亦都同你講過一個差人撳得好食嘅個案，就係、是、有個人咧想個打只野豬食，俾野豬咬翻住，手都咬甩埋。 哎呀， 就係咁樣，一陣我都會提一提嘅。 好，呢啲嗱，大家第二樣嘢，我哋都即係覺得要提醒大家就係、是豬本身咧有冇即係呢啲野豬啊，有冇細菌或者病毒啊？ 嗱，咁呢啲就真係要去俾人哋攞啲科學鑑證下先有。但係因為以始終咧嗱，就算我哋以前劏都好啦，佢啲內臟我哋所有全部都唔要嘅， 係最穩陣呢個。 係啦，因為佢始終喺山度食野生嘅嘢。是不是先冇燒過毒冇食？但是亦都相反一樣嘢諗，因為佢食嘅嘢好多人就誤解咗，野豬係咩狗屎垃圾都食嘅，但係就唔係嘅，佢係專係揀啲好嘢嚟食，例如好似啲野葛啦，係啊啲。嗰啲叫做土茯苓啊、牛大力嗰啲，專係揀嗰啲嚟食噶。 即係佢 好叻，佢哋因為佢好勁啊，佢哋個鼻。如果對人嚟講，嗰陣氣味喺一公里之外已經知你喺度。咁咧，如果嗰、那個食物啊，佢最中意食植物嘅根部噶嘛，喺四尺咁深， 佢都掘到出嚟嘅， 佢都聞到入邊有。咁啊，通常咧，點解啲村民咁憎佢咧？啲農民就係、是、因為佢哋種啲番薯啊、芋頭啊、粟米咧。臨到收成之前咧，佢哋就拉大隊嚟 嘅。 我以前做過一個 case， 係啊，做過一個 case 喺流水響嘅。佢第一日就唔見咗幾十支粟米，第二日就恐怖啦，唔見咗三千棵粟米。 咩啊？幾多棵啊？ 三千。 我中咁。 佢喺個閉路電視度睇，一夜晚冇人嘅農場，就睇到成哇成隊連群結黨嚟。同埋以我哋所知咧，同埋佢哋好犀利嘅，佢哋食嘢咧，譬如你種番薯咁啊。佢唔係同你逐隻掘出嚟食喎，佢鏟鏟曬出嚟擺曬喺度，就揀咗啲靚嘅嚟食，有蟲嘅劈埋一邊，爛咗嘅劈埋一邊。好啦，跟住到第二日再嚟睇睇食剩咗，又再揀，又再篩選咁樣咯，篩剩曬嗰啲爛嘅爛嘅喺度，俾蟲蛀咗嘅佢唔食，所以好多人誤解咗佢就係以為佢乜都食。 咁嘅即係證明呢啲野豬個 IQ 都好高 喎。可以嗱，不如我同你講啦，即係我覺得啊，佢係。動物之中咧，係屬於都好聰明。我咁即係咁講，幾乎咧個智慧啊，可以拍得住人添。 O K， 因為我同佢搏鬥咗咁多年啦。 呢個獵人 有啲人 呢個獵人嘅諗法， 有啲人係蠢過只豬啊。 喂，呢個係獵人嘅諗法，因為你同啲野豬鬥咗咁多年，你覺得話 係啊？我同佢搏鬥咗十幾年，真係噶。佢哋嗰啲聰明度咧，尤其是佢啲，即係佢，我哋成日講佢哋啲第六感啊。好勁，因為我哋已經係好多時狩獵咧，我哋唔係喺水平線打佢嘅，因為水平線打佢有幾個危機嘅。第一，佢容易睇到你；第二，你打佢唔使衝埋嚟撞你；第三，你粒子彈打穿咗佢，粒子彈飛去邊咧？嗱，冇人知嘅。如果喺幾百米後面有人咁樣攋嘢， 係啊，嗰啲好危險嘅。 係啊，所以我哋永遠咧 一定要專業。 係啦，我哋永遠 合法攞足牌。 上我哋就會選擇。由高打低，盡量揾自己保，即係揾啲地方去收埋自己。例如喺樹上邊啦，喺二樓啊、三樓度打落地下啦，盡量揀佢出門嘅地方係泥地，後面冇石頭嘅，咁啊變咗將個危機啊減到最低。就係、是、咁樣。我哋好多時咧就去啲農場嘅嗰啲地方狩獵，咁你喺度諗啊，哇有鬼二樓俾你企啊，咁點啊？我哋就會揀棵高啲嘅樹，咁喺嗰度咧臨時搭一間臨時嘅。嗰啲樹屋，例如鋪塊板喺度，真係㗎，日曬雨淋咁樣就喺度等㗎啦，等幾萬都係咁樣嘅事。 等幾萬㗎啦，即係 好似我哋而家咁啦，最後期嗰陣咧，係我哋一次個報告咧，可以申請打三人，喺 1.5 公里，即係喺報案裏面 1.5 公里範圍，我哋狩獵，但係每行動一次咧，只可以行動6個鐘。 唔係十二個鐘，就再相隔十二個鐘先打。所以我哋一般咧都係選擇由夜晚嘅六點打到第二嘅十二，誒唔係誒打到第二嘅六點。咁啊隔咗十二個鐘就再去。好多時我哋亦都試過，因為有啲豬好聰明嘅，你稍微行過佢都聞到你陣味咧。咁樣佢哋就會好小心，就會唔出嚟。我哋試過喺嗰個叫做流水響打嗰只一隻豬，需要兩年嘅時間先打到佢，因為嗰只豬破壞力好強，同埋佢好大隻嘅。 咁啊，差唔多，我哋好似睇嗰啲大白鯊呢個片啊。嗱，繼續嚟比一比嗰、那個即係系啦，系啦，嗱，咁我哋跟住又講啦，嗱，我最大疑問就係咧，嗱，如果以前咧呢個狩獵嘅行為咧，都唔係好多人知啦，但近年咧，咁多野豬出沒咧，嗰個原因喺城市又出沒嘅原因係咩啊？ 因為佢數量太多啊，因為好似咁樣啊，佢數量多到啲大嘅喺山嗰度。咁佢霸咗個山頭，咁啲豬又不停繁殖喎。我又同大家講下，譬如當你一隻野豬出世咁計啊，佢如果係雌性即係乸咁計啊，半年後至七八個月到咧，佢就可以去懷孕嘅。 哇！ 咁啊，係啊，陀幾個月就生噶啦。咁佢通常一生咧就生三隻至六隻。啊，雖然佢喺森林嗰度有時遇上啲蛇啊，或者俾人捉，或者跌咗陷阱啊，跌咗山坑咁啊。啲豬仔會瓜咗，咁啊數量可能會減少，但係點樣催極一隻都生幾隻，佢一年就生兩竇，但係你生出嚟嗰啲，佢半年後又再生喎，咁變咗嚟講咧，佢個數量越嚟越多，咁你大隻嗰啲都仲喺度噶嘛，佢咧就唔會俾你大隻，即係唔會俾啲細隻嗰啲就留喺個山度，就將你趕走，趕啦趕啦，咁迫於無奈佢就趕到去山腳嗰度，咁啊成日接觸人啦，咁人哋見到咁可憐喂下佢，咁啊變咗佢繁殖咗第二代又再去，咁啊惹到，因為野豬咧佢係一個群體生活嚟，即係群體嘅動物嚟嘅，佢見到你，你冇事喎，咁啊明明喺山上面嗰啲都走落嚟，佢嘅即係佢。其實所有動物都一樣嘅，食嘢永遠都係取易就不取難。佢覺得哇，都唔使掘得咁辛苦，大把味食。 佢落去樓下巴士站， 係啊， 食個麥 先， 食個麥先。冇 錯，你想食乜嘢啊？都有。咁啊變咗嚟講，就佢哋接觸人多咗啦。啊，咁啊變咗唔驚咯。咁啊有時喂佢俾呢個俾呢只大嘅逼下，嗰只大嘅逼下，就將佢逼咗越嚟越遠，越嚟越近民居啊。因為香港嘅郊區已經越嚟越少啊。 我就正想講呢樣嘢，因為頭先嗰個解釋，我覺得都未夠全面嘅。第二，即係我哋嗰個郊區嘅數目咧，而家例如萎縮呢個時期。 系啦， 應該調翻轉講。 系啊， 老實講啊，以前去烏溪沙係搭船去噶嘛，周圍嗰度冇大廈噶嘛。你而家烏溪沙都唔係郊區，係咪啊？咁所以佢哋都係調轉講，就係佢哋以前本身個活動範圍咧係收窄咗。 冇錯， 我哋進入咗佢嘅活動。 係啦，講得啱，仲有同埋，因為佢嘅數量越嚟越多，咁啊變咗嚟講，你要見到佢係好容易，因為佢哋已經適應咗人咧，咁啊變咗以前佢哋分開咗咩咧？就係佢哋分咗個世界，就係日頭人嘅活動時間，佢哋就避開我哋，佢係主動避開我哋。咁到咗夜晚，個人就瞓曬覺啦，佢咪到佢活動嘅時候咯。 佢即係話以前係兩個世界嚟嘅，有野豬世界、人嘅世界，咁而家兩個世界就交疊咗啦。 冇錯。 咁所以我哋成日見到佢。 以前有一套嗰只叫做係咪叫做動畫片定動漫片啊？佢哋嘅動畫係咪？ 你咪上過《千與千尋》。唔係，嗰個 叫做 幽靈公主， 幽靈公主咁啊，係啦， 宮崎駿嘅， 係啦，宮崎駿就幽靈公主。其實如果大家睇過呢套戲咧，其實佢係反映得很好嘅。因為我成日都用呢樣嘢嚟做，俾我有時去狩獵，我都諗緊呢一樣嘢，都成日諗起呢套電影，即係呢個動畫片啊。咁其實佢講得就非常啱，就係我哋人類咧，其實就已經係侵佔咗佢嘅。即係佢嘅活動範圍同埋佢嘅住宿嘅範圍裏邊，係其實我哋搞緊佢，唔係佢搞我哋。但係佢係為咗保護自己，先至做出某樣行為。亦都係啊，你都睇到㗎，佢好少會主動襲擊人，除非就豬頭先我講過啦，有三個可能性係最高去襲擊人哋嘅，一個就係、是。豬乸帶住豬仔，一個就是受咗傷的豬，一個就是病的豬，先至會見到人會主動襲擊人，其他全部都是會避開人類的，就是咁樣。如果你不去惹佢，佢都不會搞你噶。 系啦，通常動物就係咯，蛇都唔係啦，蛇都唔係。 雖然好似而家真係噶，好犀利噶。以前咧，一年裏面都是 百幾二百宗投訴野豬襲擊人啊，影響到人。但而家好勁啊！香港今年19年咧，就頭四個月已經有180多宗啦， 投訴 已經 over 咗我哋全年嘅投訴。 如果我睇翻咧，就16年咧就583宗， 係冇錯。 17年就已經去到738宗啦，已經去到。 好啦，我哋而家進入嗰、那個。即係具體的範圍啦，嗱，咁頭先個背景我哋講咗點解要走呢樣嘢啦，嗱，咁嗰個具體嘅行為咧有幾個，有兩個因素嘅，第一咧就係個地點，喺邊度啦，即係如果狩獵嘅話，狩獵嘅裝備，嗱，咁啊，我特別希望阿牛仔講多少嗰個裝備本身，我哋應該點樣保護自己安全咧？ 好嗱，咁我而家好啦，咁如果你話講到裝備嗰方面，最關鍵嘅，咁啊當然係支槍啦，支槍槍械啦，係咪先？咁樣我哋。在舊制的那個裏面呢就是其實槍是任你揀、啊、你覺得適合的那麼你是以正途是 入到境之後呢那麼我們也可以申請個狩獵的、 啊、這槍我想回頭先那個入境的過程是怎樣呢譬如說我們 上網買啦 上網、 啊、當然你是要去跟政府申請個槍牌啦、 嗯 啊、你申請槍牌之後那你也要解釋支槍你自己本身是狩獵隊啦，係咪先有獵牌啦？咁攞支槍去咗槍會之後咧，你就去申請咁樣入獵牌咁樣，佢咧就佢啊要指定你咁啊有個槍櫃嘅屋企，鎖匙得一條，槍同子彈分開擺，啊咁啊指定佢到時到後會嚟 check 噶啦，咁 check 咗呢個槍櫃 OK 嘅，即係牌照部會揾人嚟會揾人約你去搞噶啦，咁啊咁個槍櫃呢咔咔搞埋都萬幾蚊嘅都要， 係 噶。咁啊，跟住咧就覺得你合乎規格啦、 嗯， 啊，因為佢有好多好多明文條例定咗你個槍支槍要點擺、 嗯， 啊，一定要石屋，譬、嗯、如啊，一定要石屋，個槍櫃係要梗嘅，相梗嘅夢牆唔喐得，咁、 嗯、 樣嘅，咁啊，跟住佢哋check 過你個槍櫃 OK 啦，咁啊批咗，跟住你咪去將支槍攞翻屋企咯。 嗯 啊！一陣亦都有，我亦都講一講有佢有啲法例嘅限制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陷阱嚟嘅，裝係陰我哋嘅。一之後先講，笑死你可以。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啦。當你支槍翻到去咧，咁樣你咪去攞個牌，就去香港有兩間槍賣子彈嘅地方。 嗯。 啊，咁一間就有紅磡啦，名我唔方便講，譬如廣告。另外一間火炭啦。 嗯。 咁啊，有我哋。可以即係啱用嘅子彈、 嗯、 子彈亦都分好多類。咁、 嗯、 我哋譬如去攞咗個槍牌之後，攞支槍亦都有考試嘅。咁、 嗯、 考試咧分兩 part 嘅，持槍啊技術和守則。咁、 嗯、 另外一樣嘢就考子彈。 嗯、 子彈咧，因為你我哋用嗰啲槍可以打兩種子彈嘅、 嗯， 一個叫實彈，叫時粒。 嗯 一粒嘅 LUG 系一粒嘅，另外一只叫北索，北索咧就散弹嘅意思。 两个有咩分别啊？两 粒 因为咧一粒个杀伤力强，但系佢得讲明一粒就系、是、打一个位嘅啫、 嗯。 但系你北索就唔同，佢有分里边有分七粒、九粒、十粒、十一粒、十三粒或者着晒2000粒、3000粒，都系归散弹。咁你考试期间咧，你去申请就系考是粒。或者北索或者兩樣都考，通常你考了試粒之後咧，即係譬如你考北索之前，即係譬如你可以考槍，即係考槍牌嗰陣咧，就去考北索，咁你再申請咧，佢就會編你喺下晝嗰度連住考埋嗰種蛋、 嗯， 其實都係照開啫嘛，有隻紙牌嘅野豬。嗰只豬好特別嘅，行得好慢嘅，好大隻嘅，咁打得中就得噶啦。咁啊，當然佢嘅有限制就係，如果你打散彈，有三粒唔可以飛過出去，出咗個圈咯。因為只豬有個圈嘅、那個肚嗰度，就係咁樣，好好笑嗰啲。 咁啊可以。 批咗之後咧，咁啊好啦，合格咗之後，佢就會俾你攞支槍入翻去。咁你個槍牌就去買子彈。啊，咁啊，每人咧就。不可以多過300粒，其實300粒很犀利嘅，打仗都得。 300粒可以， 係啊，反正你香港得噶 啦。嗱，咁我想問就係、是、咧， 你話 頭先你講到，即係你有咁啊，但係翻轉頭就係、是，喂，我唔可以一個人，我乜都唔識就走去做呢樣嘢噶嘛。咁你之前有冇一定嘅訓練先？即係話有人教過你啊？ 嗱，係啦，冇盲證就係成日釘住我哋呢一樣嘢，你都問得好啱。因為我哋係冇，其實冇一個正規嘅嗰個訓練，啊、 嗯、 或者持槍手則冇嘅。我哋點解會去可以入到獵隊呢？其實都好簡單，係由 個列牌的持牌人，即是所謂我們的隊長去推薦的。那我們要怎樣呢？一定是相熟的啦，那就跟著他去打獵，那就起碼五年之內，即是五年之內 的那個時間性。因為最主要你是要在啲突發情形下，你要識保護自己。咁而佢覺得 OK 啦，咁啊寫推薦信，係啊，就推薦你去攞槍牌，係啊，種種呢啲攞獵牌。咁啊，跟住之後啲槍點樣搞，係全程其實由隊長。其實一句講到尾，隊長話你得就得，話你唔得就得，話你生就生，話你死就死。就 唔係，但係我覺得都呢、這個都問題都要深究嘅，因為槍本身大家知道危險噶嘛， 係 佢唔係話一啲普通嘅工具嚟噶嘛。 你講得啱，咁亦都係咁點解係啦？你應該會問諗到。你如果是一個平民，俾個牌你，憑咩俾牌你？係咪先？你話如果你是叫做係警察、差人，或者是叫做係 受過軍事訓練嘅， 係啊，受過軍事訓練，或者受過啲特別嘅訓練咁啊？你講啊，嗱，我哋隊長其實我亦都話咗俾你聽，我哋咁多代嘅隊長，全部都係當差，有啲仲係好犀利嘅差人，有啲仲係大部分咧就咁樣，好似而家我哋隊長咁 SDU 嘅。追擊手嚟嘅， 哇， 好勁噶，好有料到嘅呢個，佢係用咗政府教佢嗰套嘅，即係定用咗政府嘅訓練 嚟打只追擊嘅野豬。 係啦，你話有乜辦法咧？佢即係變咗嚟講，佢點解要咁多年先至話推住你？就係、是、因為你喺佢身上學到啲某啲嘅技術技巧，咁樣持槍手則係要點？啊，點樣你都要識用支槍， 係咯 係咯，先得㗎。唔係俾你話俾支槍你孭住上山亂咁打咩？係 啊 係 啊， 就係咁樣。一打唔好話打到豬，打翻自己人又死啦，或者打到其他人啲狗啊動物啊咁樣，亦都無謂。所以你頭先你講得啱啊。所以咧，毛孟靜一直都係講緊句。喂，你哋隊長話乜啊乜啊？喂，我話你唔得喎，咁你又唔係警察部嘅人，你憑乜嘢攞支槍翻屋企啊？旁身啊，攞嚟係咪先？點知攞支槍都係肥人冧友咁點啊？所以佢一直以嚟都對我哋個牌都虎視眈眈。 咁樣無限上綱上線又唔得，你真 係係咪先？就係咁樣。咁我哋亦都係申請過，一陣講亦都講翻呢個，我哋都去同毛孟靜傾過咧，就係、是、申請嗰個政府資助嘅。嗱、咁啊到頭嚟一陣亦都講俾你聽嗰個後果係點樣啦，都好搞笑。 嗱、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嗰啲規例啦，或者法例咧，就有啲對你嚟講咧，就即係會比較所謂 tricky 少少，會有啲即係陰你嘅地方。咁佢哋具體係咩嚟？ 陰我哋最簡單就係你，我哋行動嗰陣咧。佢攞喺屋企攞支槍擺上車，因為佢一定要揸私家車，貨 van 啊，貨車都得，即係一定要揸四個轆，兩個轆電單車唔得，你冇理由孭支槍嚟揸電單車啊嘛， 你個 Terminator 係咯，冇錯啦，就係咁啊，你冇理由咁好似哇一掹出嚟就肥嗰種咩，因為佢驚你有時發生交通意外，支槍跌咗出去，又到時講嚟講去都係驚你支槍曝光，就咁簡單。咁啊，跟住咧，我哋通常都係揸車去嘅。咁咧，譬如你咁咧。你我哋而家狩獵，當我哋而家我住喺落馬洲，咁啊去大埔某一點丁角道咁樣嚟狩獵啊，咁佢哋係只限我哋行一個最短嘅路線，由我落馬洲去到報案人嗰個地點。如果我中途喂肚餓喎，我上水食啲嘢，或者我去沙田食個雞粥翻嚟得唔得咧？ 梗唔得啦， 就唔得啦， 因為你揸住槍食嘢。 冇錯啦，咁啊變咗而家有時咧啲隊友。行動完唔記得啲槍擺咗喺車尾，有啲人咧就去係啊， 出咗啲單嘴， 有啲人就係啊，出咗去第二度食碗面， 經過銀行， 經過銀行有錢係有銀行，有銀行， 咁啊賴嘢啦，咁啊俾佢窩布洛嚼到，啊咁啊即拉噶都係，都 拉噶， 即刻拘捕嘅， 我 即刻 拘捕啦，大佬真係呢 啲啊，你攞槍牌出嚟，即刻睇你槍牌噶，咁啊跟住咧，唔好意思啊，跟我翻，佢又唔會塔你嘅，跟我翻去攞埋支槍，咁啊翻去扣住呢支槍擔保出去啦，咁啊跟住。上 call 都係認嘅，乜都唔使講，就會有告你一條條例，就係、是管理槍械不善，三千唔該，係留學交先走咯。 佢唔取消你槍牌咩？ 唔該，因為你係你唔係犯咗法啊嘛，攞支槍去打獵打劫咧，或者傷，梗係搞你啦，係咪先？如果你話真係。即係咁輕微嘅就個個錯誤咧，咁啊有得傾嘅。我哋啲隊友真係個年終衰唔少啊！呢啲擺明陰你嘅，即係好老實講，你喂，即係肉酸啲講句，我喂術完路冇嘢食嘅，我兜兜回去食啲嘢啫。佢就意思就係話都唔得，你要預早因為準備定你啲糧食，買飯盒你擺喺個車度食咯。 始終香港嗰個管槍嗰、那個。 條例比 外國全世界好嚴 好 多嚴 好多呢、這個呢、這個我覺得係好事嚟㗎，即係我 當然啦， 睇㗎嘛， 當然啦。 好啦，你提咗即係槍之外咧，咁可能我哋即係一邊緊再深入講講就即係嗰個使用方面啦。但係其他嘅 gear 係點樣咧？ 例如咁啦，嗱，頭先我亦都講啦，因為野豬喺以前啊，喺呢幾年你哋成日見到佢啫，呢一兩年，以前咧佢哋亦都講咗啊嘛，係夜晚先會出動噶嘛，我哋要一種夜晚而嘅，即係叫做點咧？一種嘅儀器，要睇到佢哋嘅， 係咪夜視鏡啊？ 例如夜視鏡或驚我哋有啲望遠鏡咧，就係、是、喺漆黑裏邊咧，嗱乜即係全黑裏邊都可以勉強。就睇到佢一隻野豬同埋分到公定啦，幾大隻 咁犀利？ 呢個係咪接近少少嗰啲軍事用嘅？ 你講得啱。我哋而家用緊嗰隻叫望遠鏡咧，都係軍事用嘅。軍事佢係有防水防震啦、終身保養啦，但都幾貴下，幾萬元。 終身保養佢 係啊，幾萬蚊一個， 幾萬蚊。 終身保養係一隻好出名嘅做玻璃嘅，即係影相，譬如個鏡頭裏邊咧，嗰、個玻璃嘅。闖出嘅，佢好犀利噶。佢平時用咧，譬如你日頭用咧，佢好似一個好清楚嘅望遠鏡，不過好重嘅。但係一到夜晚咧，全黑嘅地方，佢都睇到嘢嘅，好特別嘅。 就另外插電咁樣， 唔使電，乜都唔使。呢只就好堅嘅。佢最犀利防水㗎。我哋有兩隻，一隻跌咗落海中心，跟住潛咗落執翻上嚟都冇事。 咁犀利？ 係啊，跟住嗰只佢用得耐，扭斷咗支芯啊，跟住咧就寄翻去廠嗰度咧，仲免費幫你整， 就 你俾運費，終身保養， 終身保養 點賣俾你兩三萬一隻啊？ 哇，犀利！ 咁另外一隻咧，就你講弱電嘅夜視鏡，但係嗰隻睇得耐，佢人隻眼啊就有問題嘅、所以我哋一般都唔需要，即係唔想用呢隻。 嗰隻係會傷眼定係點？ 係啊，同埋個距離好近嘅。好近嘅，譬如十零米得，但係哇，我哋打親嗰啲，有啲去到成百米嘅。但係有時你去到成百米，我哋嗰啲槍嗰個準星咧已經瞄唔到啊。要點咧？就一個揸住望遠鏡，企喺個槍手後邊俾佢睇，咁一個舉槍就有紅點。就預翻，因為我哋打粒咧，佢有個拋物線嘅，粒彈好重嘅，咁咪預高幾多打邊個位？ 即係嗰個等於個 sniper 後邊嗰個， 冇錯啦， 那個觀察員咯， 冇錯。咁啊，睇住其實呢個最戇居嘅，冇得揞耳仔，係 啊， 一開完你成晚都聽唔到嘢。 嗱呢啲又係細節咧，就係一般唔用槍， 成晚都聽唔到啊！ 即係你人哋開槍嗰時，千祈唔好行埋去啊，因為耳聾㗎。 因為好大聲嘅，但係好多人亦都唔知道一樣嘢嘅，揸槍嗰、那個。永遠都聽唔到槍聲嘅，但好多人就唔即係好多人會唔知呢一點咯。點解會聽唔到槍聲？你到時試後先講啦，即係遲啲問開先講啦。 好啦，除咗呢、這個即係三方面要有啲咩特殊嘅？ 三個方面咧亦都有一樣好搞笑嘅嘢。如果大家睇過東張西望咧，亦都睇過我哋出動嗰啲片段啦。好搞笑噶，叫我哋著曬反光衣嘅，夜媽媽你著反光衣，我哋已經盡量收埋自己。 整爐啊，整爐嗰啲 嘢。係啊，整爐 嗰啲。嗰一集我有睇啊，嗰集 係而家睇到你啊，係咪先？你我哋已經盡量去收埋自己，但你仲要整個反光衣。 佢唔係出唔到鏡頭 嘛？係咪先？咪就係咯， 睇唔到。 好搞笑噶，所以我哋覺得我哋通常一般咧，盡量著迷彩或者深色啲嘅衫。就唔好俾佢察覺到咯。同埋你話齋一般嘅。爬山鞋啊，因为怕树枝啊、蛇咬啊，咁样。因为我哋通常狩以前狩猎咁计咧，通常喺秋天之后嘅蛇嘅机会少咗。但系不过好多时你踩落氹啊，因为你夜晚乜行啊嘛，始终有好多啲石啊、玻璃啊嗰啲都会整亲自己，呢样嘢保护自己。 咁系咪厚底鞋？ 可以咁讲，系啊，要厚底。同埋，因为我哋一狩猎咧，通常要等成。如果佢好彩就幾個鐘出嚟啊，唔好彩可能等成晚，等十二，等由夜晚等個天光啊。我哋會準備睡袋啊，啲卡卡嗰啲啦，啲防水嘅嘢。有時等等下落雨啊，好狼狽噶。等等下有蛇躝過嚟，又試過。等等下只喺樹上邊，我哋通常匿喺樹上邊鋪塊板嘅啫嘛。咁有時嗰啲樹咧圓形，我哋揾嗰啲咧索住喺棵樹度坐張凳喺度吊吊揈嘅只腳，坐成晚啦喺度屙尿就喺嗰度屙，就攞出嚟就喺屙。 我見人哋外國打。打鹿啊！嗰啲都係有佢哋有嗰啲架係專係嘅。 當你爬 扣喺棵樹，係 啦，扣喺樹就咁啊，條條揈咯， 扣喺棵樹， 係啊，好淒涼噶。 咁人哋嗰啲專係出個梯架就俾你舒服啲坐嘅。咁你嗰啲係自己整咯，要 都係買嗰啲。但我哋通常都會咁嘅。因為我哋好少會個別，即係叫做獨自行動嘅。因為佢嗰個持槍守則亦都係，佢都要咧最少有一個隊友，同埋最少有兩個人。 先至可以手聯，仲要指定要隊長在場， 哦， 先至得， 哦，咁樣嘅， 係啊，咁咧通常我哋咧都會喺樹嗰度咧，即係預早幾日去到，咁接到我哋睇到地方，就去揾啲高嘅地方，咁啊跟住咧就俾啲糧食嗰個報案人叫佢去喂，令佢喂啊，慢慢去喂啊，日日去喂啦，咁樣跟住定咗個位置之後咧，時間我哋冇噶，如果佢裝咗閉路電視，我哋睇到咪知道幾點嚟咯，係咪啊？啊咁大細啊全部都知道啦，係咪？但係跟住咧，但係當有好多都冇呢啲咁嘅，即係咁嘅資源啊，咁嘅架撐喺度啦。咁我哋唯有去棵樹嗰度咧，就如果搭定間好簡陋嘅屋仔，如果嗰個係雨季嘅，我哋咪要做個避雨個設施咯。如果冇嘅，就鋪塊板喺度打霧水噶啦，成晚。就係咁樣攞曬食物啊上去咁樣，就喺度等成晚噶啦。通常我哋打嗰啲全黑嘅， 好有興趣先做得呢樣嘢噶啦。 第一興趣，第二做個忍耐力好緊要，因為你喺嗰啲地方你都知嘅，蟲咬又唔出得聲，蚊咬又唔出得聲，你真係個少少嘅聲音，佢走噶。我試過喺度只豬出咗嚟睇住，準備開槍啊，上面有隻老鼠一跌咗落我大髀度，企喺度，你眼望我眼咁，又唔出得聲，你點啊？企喺度你眼望我眼咁，你又唔喐得佢，一聲就走噶啦，只豬咪望住佢睇下佢點樣行咁嘅點嘅嗰個動態咯，咁啊通常佢都走嘅。就係、是、咁樣咯，即係會有啲咁嘅情形，但我哋都係要忍住唔出聲。 係，就咁啦。即係具體嗰、那個即係狩獵啦，譬如話，你而家嗰啲槍支本身咧，佢個射程咧，點控制法嘅咧？ 通常 我理解唔可以太近嘅係嘛？ 係啦，通常佢譬如咁樣計啦，槍就支支都一樣嘅。你個講到個火力咧，唯有子彈去控制嘅啫。係啊，你譬如你要啲殺傷力強啲，或者穿透力強啲，或者甚至乎包括個概括範圍越大啲嘅，咁你個人嘅需要咯，就要因當時你個狩獵嗰個距離或者嗰個目標啊，係幾大。咁樣計，咁樣而定嘅，咁你咪去配合適當嘅子彈咯。通常咧，我哋而家用嘅最，我因為我哋而家打用雷明燈嗰啲咧，嗰啲叫滑管，滑管咧就冇流輻線嘅，就變咗嚟講咧，準程度第一冇咁高啊。 即係俗稱嘅散彈槍。 係啦，散彈槍，我哋夾攞嚟打實彈，咁啊變咗咧，用嘅子彈咧，就算你幾靚嘅火力都好啦，幾靚嘅子彈都好，佢準程度冇咁高之餘，佢嘅風阻啊。重量啊，或者個殺傷力都會減低嘅，所以變咗都係大約100米嘅啫個殺傷力。 100米唔係好遠嘅。 係啊，好近嘅，條100米著即係跑咗去啦。 但係你散彈槍係100米距離嘅， 係啊，散彈槍上 嚟啊，你就要射 slug 彈都唔 係 射。 因為你點解咧？你係計100米嘅成功射程係點樣咧？係當係要計佢100米裏邊嘅穿透力喎。你打一粒彈打到去冇意思嘅，哇！只野豬你睇諗下佢一陣皮幾厚啲？ 有幾厚先？係呢個要教下幾厚先。 嗱，通常你當你去到 陣間會有想睇會有幾厚。 嗱，成長嘅野豬，譬如當你150斤啦，年齡嘅豬啊，150斤咁計啊，嗰陣皮起碼都有1寸至2寸嘅。你有啲去到300-400斤嗰啲皮都3-4寸厚嘅，啲頸部嗰啲都好犀利嘅。你想話打穿佢啦，所以你一般用嘅槍械，好似你警察部嘅.38。你想打得死佢幾難㗎？我亦都可以講到俾你，之前亦都有夥計就喺禁區，就攞支.38去打，跟住俾佢出撞爛埋架車添，撞爛埋架警車。係啊，喺禁區入邊 .38都佢喐唔到啊！ 係啊，佢條友仔自己剩咗一支彈走去打，講佢笑死人。 OK， 嗱呢個唔深究啦。嗱頭先你提到呢啲野豬嗱100米咁樣。對你嚟講咧，係個準程度重要啲，定係還是係嗰、那個即係令佢受傷嗰、那個 殺傷力 即係重要啲 咧？通常咁嘅，我哋打野豬嚟講咧，亦都有學過咧，即係都係經隊長去學啦，成日上堂啊，有理論啊咁樣，打到之後又大家分析一下咁樣，就會話到俾我哋聽一個豬裏邊，即係那個結構裏邊點樣可以即刻令到佢無痛苦。或者是最縮短咗最短嘅時間嘅痛苦， 你冇教佢點嚟，佢都唔死得 嚇。係啦，而令到佢死亡嘅，咁樣計。咁我哋要視乎當時個位置同埋個距離嚟衡量呢一樣嘢。如果個位置靚嘅，你打佢頭頂，砰一聲個跪低，乜嘢痛苦都冇。 但如果有時軟的呢，我們就要打它的譬如啲心臟啊、肺啊、肝啊咁樣，咁啊打中咗佢會流，即會跑百零二百米咁咯。女仔，但係通常佢咁樣都會有痛苦嘅，所以我哋盡量咧都係想打佢個頭嘅， 即係嗰啲係一箭封喉噶啦。 係啦，但係打佢個頭咧，因為野豬咧就好麻煩，好難打。就算你喂咗食物喺度，佢企定定喺度，但係佢食嘢個頭不停喐嘅。嗱呢一樣就最難掌握， 最難 掌握，係啊，不停喐，最難掌握咧就係呢一點。你要點樣一你話齋一夜封喉咧，就係要掌握到嗰一點去叫做一擊即中啊！ 喺邊個位？ 頭頂，因為你打散佢個腦，佢唔可以喐噶啦。你因為你就譬如你打佢條頸，係啊，佢都係死亡噶，打低佢唔喐，但係佢有排點嘅，因為佢仲唞到氣啊嘛。雖然佢所有嗰啲神經線中斷曬，但佢一樣係掙扎到。好多時咧，啲隊友咧，因為佢哋嘅對自己個信心唔大，就打佢個身，佢一樣 累低。 但係其實危險性都好高嘅喎。有好多人行埋，俾佢咬只腳，腳都咬斷你。係啊，佢因為佢口仲喐得㗎。佢哋嘅殺傷力真係一時又一陣又同你講講，佢哋殺傷力又受咗傷，係你諗唔到啊！佢哋個構造係點樣構造可以跑咁遠，或者仲有咁嘅殺傷力？佢就係得個頭喐得嘅啫，隻狗行埋去都可以咬斷你狗隻手㗎。 哇！ 佢已經瞓咗唔喐得，個得個嘴咁喐得嘅啫喎，佢都可以有咁嘅殺傷力。你諗下啦。 好嗱，咁你即係話嗰個一槍去打到嗰個腦嗰度啦。咁嗰啲係咩子彈嚟嘅？ 通常都係slug噶啦。 即係你散彈打唔到噶啦。 散彈都，因為佢一打出嚟咧，佢就咁樣嘅。一到咗十零米之後咧，佢會擴散嘅。就多一米就多一寸。咁樣擴散。 即係佢打嗰陣時，佢 係啊放出去。佢最大嘅覆蓋範圍去到尺半。咁樣，但佢裏面得九粒嘅啫嘛，一十粒，佢點樣嘅分布，你唔知嘅。通常我哋一打咧，就會如果係要佢即刻攣低，如果譬如北索咧都係散彈，就要打即將只豬打橫邊身喺塊面度冚落去。搏佢咧有某啲就打中佢啲特別要害。但如果打屎粒咧，通常咧橫邊打就打由耳仔度打落去，因為耳仔對落都係佢個腦。打其實打嚟講嚟講都係打散佢個腦，但你一隻豬裏面佢個腦咧仲細過你個嗰個蘋果隻吉咁細。 哇！好細個腦， 好你要好準成你先至。但係你要個嗰、那個那個叫你個對自己，尤其是對自己的信心要好大好大，你先至可以咁去打佢個腦啊！咁佢你話齋一夜封喉就係打個腦。 唔係，但係個問題因為一百米好短啊， 係啊， 你打唔到佢，佢知道你喺度，你就大鑊㗎嘛。 係啦，所以我哋就係選擇唔可以喺水平線打， 哦， 就選擇高打低。你咪喺下底慢慢揾咯，係咪先？我係唔落嚟啊，咁你都吹我唔上，係咪先？我係喺樹上面係唔落，你再講再喺度耳弱整多你一冚，整冚你添嘛，係咪先？就係咁樣意思。 好。嗱咁就呢、這個就係嗰個即係打個方法啦。 係啊。 咁就打完之後啦，如果佢攣低咗啦，點處理㗎？ 通常佢攣低咗嘅，咪睇下當時佢有幾大隻咯。如果係唔係太大隻嘅話咧，夠人手嘅話咧，咁咪去抬佢上車咯。咁啊即刻同漁護處去。 要報咯，要報 噶啦。 即報。 即報啊！ 係啊，即報。好似嗱呢啲咁樣，我哋 有啊！呢一張相有， 俾張相出嚟。 再過後一張， 後一張就得噶啦。嗱，你跟住佢去嗰陣時候，我哋再講講嘅就係話咧，你打個最大嘅野豬有幾重？ 四百斤。 你打個最難打得，即係最捱得嘅野豬有，你形容唔形容佢幾捱得咧？有啲 嗱，我試過有一隻最捱得嘅，其實有幾個案例啦。就有一個咧，就喺那個八鄉消防局度打嘅，對面嗰個山頭度打。咁我哋追咗都有成三四公里嘅，就由左邊膊頭度入，由個攞柚出翻嚟嘅粒彈，中間啲內容都散曬噶啦，都追咗三四公里，追到和合石。咁見到追到佢之後咧，咁佢見到個隊友仲見到隊友撞埋去啦。個隊友當時因為佢哋啲槍冇改過嘅咧，就變咗得五粒彈嘅啫，打曬五粒彈，佢都仲衝緊埋，連個袋個粒都攞埋出嚟。先至去打低佢，佢衝咗過嚟，佢因為佢打中咗咁多槍，佢越嚟越慢啊個速度，咁啊佢夠時間閃避，咁啊佢跌咗條坑渠嗰個棘住咗咧，佢用最後一粒行埋佢頭頂度補一槍，先至死。 我即係頭塌尾打咗落只野豬度幾槍， 佢 都仲可以走幾公里。 亦都試過有一次咧，就 由左邊膊頭打入右邊膊頭出翻嚟，佢兩隻手都斷咗啦。佢淨係靠兩隻腳用個心口鏟咗五六公里，追到我哋啲電台夜晚，因為夜晚打咧冇曬電啦。咁啊，第日就係起身沖完涼就再去揾，揾到佢又係咁，一見人就衝埋嚟，咁又係咯，打多五槍四死，哇！咁樣。 咁所以你嗰個子彈嘅嗰個 ammunition 嗰度要補充得好好夠。 係啊，因為通常我哋第一槍就會打 slug 嘅。 技術人員要可以去下一張相啊嚇。 就會打 slug 嘅，打 slug 嘅意思咧就係你第一槍。 再下一張呢張就 呢只豬仔嚟嘅。 係啊，豬仔嚟。 呢啲拖住豬仔啫，係咪？再下一張。 哇！ 嗱，呢只就四百，呢只四百斤嘅啦。 呢只重頭啊，呢只。 係。 哇！ 嗱，呢啲你唔打頭咁，佢哋好難搞得低佢。呢只豬七個人先抬， 七個人抬， 係啊，七個人抬。 哇！ 豬公定豬乸嚟嘅， 一定係豬公噶啦。 呢只公嚟， 你睇到有獠牙嘅都係豬公噶啦。 唔係， 但係乸都有嘅。 乸冇， 乸冇， 冇獠出嚟嘅，佢就係有牙，但係啲牙直嘅就唔會撐出嚟。 哦，咁樣。 所以你 喂佢嗰只好勁嘅喎。 係啊，好多人將如果見到獠牙，好多人咧就將佢咧誤解咗以為油豬，油豬嘅都係有獠牙嘅。 O K， 但係油豬 香港冇嘅油豬嘅意思， 非洲 係非洲嘅， 瘦削啲嘅， 個身就瘦過，得個頭大，佢嗰啲冇乜用嘅，嗰啲係殺傷力冇乜嘅，只係得個樣嘅啫。 好啦，嗱，咁你解釋下只豬嘅構造嗱，咁你雖然頭先話咧，即係個豬個老細，但係佢有頭骨噶嘛？ 係啊，個頭骨非常之硬。我而家就揾一張咧，就係、是我之前去狩獵咧，就係、是打到佢頭而有。已經係刮咗毛嘅，咁啊變咗睇得清楚啲， 清楚啲啊！ 係啊，嗰張就 嚇你慢慢揾啦。 係啊，就因為嗰張我就比較敏感啲，所以我就之前冇俾你。 哦，咁樣 係啊，係啊。咁啊，頭先你解釋 係咁樣 解釋下只豬呢個即係豬野豬嘅構造。 嗱，其實野豬好多人都唔解咗佢係一豬。真係以為佢淨係一隻豬咁簡單。 嗱，我呢度補充一下呢個好精彩嘅呢個像照片，但係因為由於比較血腥，我哋唔適宜。 就 嗰個子彈窿，我睇到好清楚。那 個子彈窿大約係啱啱唔夠一寸， 正 喺 正中間 正嗰度入 呢個。但你要剃咗啲毛，你先睇到呢樣嘢嘅。 啊，呢個位置係最好噶啦。 我淨話準到真係好似打紅心咁樣。 係㗎、啊，但你諗下喎，呢只咁大嘅嘢，通常都係距離已經好遠嘅。係，因為佢越大隻，佢俾你接觸到嘅機會就越微。嗯、你一定要喺好遠嘅距離， 好深。深山嗰啲 系啊，嗱，当你好讲个野猪个构造，好多人以为佢净系一只猪，但系即系有一样嘢可以形容到佢嘅速度咧，可以用闪电嚟形容嘅。 嗯， 系啊，佢嘅起步起跳，好多人唔信佢咁大只咁笨重，可以跳到14尺高。 吓、 啊，系啊，跳到14尺高。 嗯， 因为我哋好多时 一只咁嘅嘢跳14尺高，我走啦，我咪同佢纠缠啫。 因为有时我哋逼到佢埋墙，佢跳走嘛。有一只咪系咯，14尺长啊，14尺高嗰埲墙跳嗰个， 唔系啊，你最只扑嚟啊，咁犀利。 咁好多人以为佢系一只猪，即系佢个形系只猪，其实根本系一个野兽。我哋觉得佢咧个构造系佢系唔知系咪冇神经线嘅，佢嘅神经线系感觉唔到痛嘅，即系感觉到有嘢接触到佢有反应嘅啫，但系感觉到唔到佢會痛，因為有時候我哋好似咁啊，打譬如一子彈打得唔係咁硬，打甩咗佢下巴，或者打斷咗，打到個膊頭斷咗幾隻手咁啊，除咗兩隻手，咁啊佢一樣咁走。我哋打低佢之後翻嚟劏開佢睇到，佢裏邊啲骨碎曬噶啦，即係已經係，但係佢一樣咁走，佢啲骨自己刮到自己啲肌肉都碎曬，但係佢一樣係咁走。 咁犀利！ 即係肉酸啲講句，死都唔俾你食。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正常，如果佢係有神經線有痛楚嘅話，佢一定唔會咁樣做咯。 嗯， 即係依啲 唔係咁，呢啲係進化過程嚟嘅。即係佢呢一類嘅就係佢適宜喺森林邊生活嘅。 係冇錯， 佢有先有呢種咁嘅生命力喺度嘛。 係啊，當然你話佢有同家豬有咩分別咧？第一個顏色問題啦，啊、黑色、黑灰、黑色啊、啡色，有啲紅棗紅色嘅，同埋嗱同埋佢你大家睇到佢個特徵係點咧？佢個鼻好長嘅，好似老鼠咁嘅，啊，同埋個耳仔就同小飛俠咁啊，似小飛俠。因為佢長期都要好個警惕性好高、啊、所以佢耳仔唔可以揼落嚟嘅。啊，同埋佢鼻點解會咁長咧？ 佢要 掘嘢食方便啲。係啊，因為佢用個鼻嚟掘嘢食，好多人以為佢用隻手啊爬爬嘢食，佢唔係扎行馬用個鼻撩啊撩啊，佢個鼻所以好硬噶，石頭搬開嚟啊。 就係咁。佢嗰個獠牙咧就有咩用？第一，佢可以攞嚟自衛啦，有時打交啊咁啊，咁啊有用啦。第二咧，有時解開啲樹根啊、樹皮啊咁咯，所以佢成日不停咁磨只牙噶。咁啊，就同埋至於好尖好利啊，好利啊，可以叫做。咁啊，跟住之後咧，就佢個再唔同就佢個皮啦，因為佢長期累月咧喺山上面，成日磨住啲樹啊，咁樣嚟行，變咗佢陣皮好厚啊，啲毛啊好紮實嘅。啊，所以你普通根本一般嘅槍械，連隻肉酸啲講，佢你一點三百，穿唔穿到佢陣皮都成問題。打啊打得入嘅，不過穿唔穿到入到內臟咧，就呢個都係問題，因為以前我哋行動過試過一隻豬咧，我哋用北索嚟打，打咗三槍，佢都走咗去。跟住一個禮拜後打翻佢，用粒石粒打翻佢咧，喺一邊身裏邊啊，拖翻二十幾粒子彈出嚟。 哇！即係入咗曬嘅，入曬㗎啦， 全部喺曬喺陣皮度。佢只豬係特別啲嘅，就係陣皮厚啲。打佢一槍瞓低，咁啊收槍去執佢。起翻起身又走，好在直路嘅啫。咁又揸車去前面追翻佢，又再打，又瞓低，咁啊收埋啲槍，仲唔死硬下硬下咁。跟住行埋執佢，佢又走，跟住再追啊，嘣一聲打啲槍走埋啊！ 原來打唔入，咁就都 唔係佢打咗啲子彈，佢入邊又冇乜對佢嚟講冇乜影響嘅。 因為咧最好笑，我哋以為哇呢只唔係豬嘅鬼嚟㗎。 OK， 係啊，因為點解咧？其實因為我哋去有時去行動咧，都講嚟講嘅夜晚啦。其實遇嘅嗰啲叫做啲古靈精怪事件都好多， 遲啲揾你上嚟。 喂喂，依啲都係 多到真係噶，多到不得了。尤其是丁九橋跌咗巴士嗰度，我哋成一個行動，哇，精彩到啊！ 喂喂喂喂，嗰啲就會係第二個 style 喎。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嘅，到時咪大家傾下偈啦。 我想了解，譬如話你即係整咗之後，你嗰個處理嗰度係咪要睇咗啲毛噶？ 首先我哋你睇唔睇到佢呢張相都有睇到，後睇唔睇到好大個鑊啊，好大個數啊！是啊，因為呢個指定是影相位嚟噶啦，因為你一當喺現場咧，黑掹掹你影唔到，打到咧當嗱臨搬佢走，亦都冇時間影，係啦，係得呢個位置最清楚攞翻屋企就影，所以可能你睇好多張相咧，都係喺呢個位度影， 有隻鑊喺度， 係啦，有隻鑊喺度，後面係燒緊火，啱啱我伸遮住啫，咁啊跟住咧，嗱個鑊你見到亦都好大個嘅，咁通常百五斤留下嘅咧，可以就將啲水煲到大約七八十度到咧。咁啊，擠佢落去，烚一烚佢。啊，咁掹嗰啲毛甩嘅咧， 裝唔裝到只魚住？ 啱啱就係講緊呢樣嘢。嗰鑊啊，咁百四五斤咧都擠得到嘅，但係好似呢只去到四百斤咧就擠唔到啦。咁要點咧？就首先就要煲滾啲水，即係煲到都好滾啊。咁啊，揾啲麻包啊，將啲布啊包住只豬先。咁啊，淋啲熱水落去，咁啊都焗一焗佢，焗咁樣毛孔擴張啲。咁啊用啲自己自制嗰啲刮毛刀嚟刮曬啲毛佢咯。咁啊刮咗啲毛，好多人以為佢而家黑色，哇睇落好似好核突喎咁樣。其實野豬咧佢就好乾淨嘅。當你刮咗佢就毛之後咧，佢係白雪雪，比你家豬仲更加白。 OK， 係啊，就係咁啊。 大唔大陣味？ 好臭喎。 係啦，你臭誒，我亦都講過你所有嘅野味。都有一樣共同的味道的，就是那陣酥味。那陣酥味很獨特的，一聞到那陣味道就知道是野味，不過不知道是開哪飯的。你蛇、啊、果子狸、啊、穿山甲、啊、狐狸、啊、那些都是這種味的，即是香港基本有的野生動物、啊、都是這種味 道。那些毛呢、就是、有什麼特別用途、啊、 毛以前的人就說拿來做賊啊、掃把啊，但係我哋咁耐以嚟都冇人去攞啲毛去用。 okay， 好啦，咁嗱到劏完之後啦，咁咧就我哋以前睇嗰啲西片啊或者咩片咧，就中間插碌棍嗰度燒。 嗰啲係燒豬啫。你試下呢只，你插條棍，條棍要幾大碌啊？大到四百斤，你個架要幾穩陣，個籠要幾大啊？嗰啲燒啲乳豬就得。 喂，但個烹調方法咧，係咪真係如傳說所講，一定要炆噶？ 嗱，你睇下佢啲湯咗之後，又白雪雪嘅，比你家豬仲要白。 呢個都可以拎出嚟睇睇嘅，呢個都可以。即係我哋遲啲俾都一齊睇睇啦。就你睇落去就可以認為普通豬嚟咯。 係啊， 即除咗好大隻之外，除咗好大隻， 除咗最主要係睇佢耳仔同埋個嘴咯。 哦，呢只乸嚟嘅， 但係個構造都唔同㗎，個構造都唔同㗎。 依啲相唔怕錯，依啲相睇冇㗎。 個構造都唔同嘅，因為咧，如果譬如你睇嗰個家豬咧，個手腳個比例唔同嘅。 係啊， 家豬個嘴都短啲㗎。 佢個 個嘴會短啲，短啲得耳仔啦。當然係，佢都一樣有獠牙嘅喎，家豬。但係佢喺 B B 嘅時候剪咗啫嘛，佢同野豬一樣嘅，有獠牙嘅。就算你家豬走甩咗上個身，或者你放咗上身，佢一樣變野豬，一樣變黑色，一野豬嘅嗰個基因咧好得意嘅，個紫色為咗個環境改變。但係唯一改變唔到係咩咧？就個耳仔。就算你譬如咁樣啊，個樣啊，大致上佢都變唔到嘅。就算你上到山十年都好啊，都變唔到。 但係照樣飆翻啲毛出嚟。 啊，飆個黑色嘅毛啊，咁啊，啲手腳啊，即係又粗碌啲啊，變咗同埋啲嗰啲習慣啊，所有都唔同曬。 即係佢個基因一到嗰個環境，佢就 trigger 到出嚟。 冇錯， 唔同其他 係啦，佢係比較獨特啲嘅。就係咁樣啦。 咁嗱，嘅野豬邊部分係對人類嚟講咧，就即係個味道係最。即最適宜食用 的。當然野豬講真，如果野豬同家豬比起嚟，其實兩樣嘢嚟嘅，因為佢運動量好高，變咗佢脂肪可以叫做幾乎零嘅，幾乎純瘦肉噶啦。而佢喺食得最好食嘅位置都係有啲膊頭位置，知道個腩啊。嗰兩隻大髀咧，就肉酸啲講，佢送俾你都唔好要，攞嚟煲湯得嘅。但 係 一熟咗，刀都斬唔入啊！是很硬的， 咁犀利嘅， 好夸张嘅，咁啊变咗啲骨攞嚟煲汤咪好饮咯。如果你譬如炆嘅系炆啲膊头位啊、啲腩啊咁，佢瘦得嚟就好腍嘅，佢味道好独特嘅。 我哋譬如话食猪咁样啦，猪颈肉都好好食噶，佢有冇啲味嘢啊？ 佢比较硬啲，一样嘅， 硬 比较硬，系比较硬啲。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咧中意咧就起咗佢浸皮嚟做嗰啲。豬頭肉啊，嗰啲咁咧，攞嚟滷水啊，滷水嚟食佢都好獨特噶，因為佢係比其他煙硬硬啲， 好硬嘅喎， 係啊，炆耐啲咯， 炆好耐。 好似而家呢啲上咗400斤，或者上咗200-300斤嗰啲咧，用明火嚟炆都炆幾個鐘， 炆幾個鐘。 係啊，你用好多人話點解唔用壓力煲嚟炆咧？壓力煲一炆咧，佢衰啦，肉還肉，皮還皮，分開曬。 哦，咁樣。 係啊，變咗因為你食野豬肉咧，最好就食嗰嚿肉連皮食，因為佢嗰陣皮咧。就好厚，食落口咧，佢嗰個口感咧，好特別，好食花膠咁。 可以再 佢個骨膠原咧就好重要嘅，個骨膠真係好多啊，變咗對女性咧就好好咯，即係啲皮膚啊咁樣。 下一張相應該有個。 唔係嗱，呢個重要問一樣嘢， 係 嗰豬血點處理？ 冇噶啦，通常我哋唔會保留。 多唔多先？ 梗係多啦，好似呢啲佢有，我諗啊有幾卡倫流出嚟噶啦，起碼卡倫兩卡噶呢啲。即係有 射完翻佢都仲可以，仲有幾卡倫放咗出嚟。 睇下你打中佢邊個位啦。如果你打中佢頭， 即係翻到去仲要再放血噶咯。 粒子彈穿得過嘅就冇乜血嘅。 哦，就係咯，因為你射咗個頭嘛， 穿過咗冇用。 通常，但係你打中頭就多數穿唔過嘅喎，因為俾條頸骨擋住。你個豬嗰條頸骨係好硬嘅，可以將你粒子彈劏開，劏開啊！ 咁犀利， 系啊！有啲你知唔知佢啲骨啊硬到啊！你由膊頭打落去，佢可以將嚿將佢，即系佢可以將粒子彈咧逼到佢第折射到喺第二度出翻嚟 啊！裝甲 係啊，佢好犀利。都我都其實真係都唔明佢啲構造點解咁堅，即係豬嚟嘅啫嘛！諗住咧，即係佢構造堅。 喂，即係唔會，你哋唔會攞翻啲豬血嚟去做豬紅？ 唔係，因為咧始終都係噶。我哋有時咧，亦都會譬如。打低咗佢喺佢臨斷氣之前咧，喺個頸嗰度就開一刀，放一放， 即係等佢再放多啲血。 係啊，放血等佢快啲死嘅都都有咁，但係我哋都好少嘅，因為肉酸啲講句，你打中咗佢。佢你都未敢肯定佢死唔死，一陣一反彈，我哋亦都試過啦，彈起身啦佢，彈起身走咗都試過，咁樣跟住咧，你點知佢會唔會突然間彈起身啊？一彈起身細你一彈，你冇得避佢速度咁快，係 啊， 係啊，你冇得走㗎， 即係所以都係等佢斷咗氣先。 佢自己走另外一回事，佢走咗佢條都冇事，但係佢如果要襲擊你，你係冇得避。頭先我亦都講過一樣，佢係閃電咁快㗎。我有啲行動有啲片啊，譬如兩隻行出嚟，我哋打咗一隻，另外一隻受驚走啊，係真係哇零點幾秒就已經跑咗好遠啊，好快！你真係你未見過，你係唔會相信快到咁。 嗯，係啊，所以我哋要再揾一 次。即係成隻豬嚟講咧，佢除咗啲肉食得之外，基本上冇用啊嘛。 骨頭啊、肉啊、內臟，我哋幾乎都唔要噶啦，係留翻個心，有時留翻個肺嚟煲湯。 嗯， 啊咁跟住大致上都唔要噶啦。 個肝咧， O K 個肝咧，你即刻食就得。嗱，第二日 因為據我所知，食動物個肝臟係獵人嗰個崩甩死。 係啦，係咁樣嘅。其實咧， 佢有幾部分咧係比較獨特嘅。佢咧有一個叫真正嘅柳妹咧，就喺條腰嘅兩邊嘅。 哦，係啊， 嗰嚿柳妹咧，我哋就叫師傅肉。咁咧係獵隊裏邊邊個槍手打到先至有權攞嘅。因為一隻豬就算你幾百斤都好啊，嗰嚿兩嚿肉加埋都係得斤零重嘅。 唔係梅頭喎，唔係做叉燒嘅梅頭喎， 係佢係真正柳妹，佢係柳妹好腍嘅，就譬如你切片咁樣嚟食，真係入口即溶嘅。哦、所以就是叫師傅肉， 在哪部分嚟 嘅？喺呢條腰嘅腰嘅尾龍骨兩邊。 係啊， 咁、啊、你劏開佢一陣，你喺大髀就睇到噶啦。咁啊，即係咁啊，跟住就 乜 細細力解咗佢出嚟，咁樣就俾佢哋。 咁啊，劏處理嘅劏嘅個師傅點點係咩來頭啊？ 都是獵隊入邊嘅人啦， 所以都一定有經驗的啦，即係唔可以揾，都係隊長，可以揾求其揾人劏。 隊長就好勁嘅，所以我覺得劏揸槍又叻，劏豬又叻，煮豬又叻，係啊，人際關係又叻。 喂，劏一次，即係譬如咁樣，即係唔好話去到四百斤啦，如果你二百斤一晚都搞掂㗎啦。 通常我哋劏一隻豬，譬如如果多過兩個人咁啦，咁咪三個鐘到咯。最難就係煲水，因為你當時睇個環境嘅。如果佢哋咁齊架撐，爐又靚，刀又靚，刮毛刀又靚咁樣啦，個刀手又得嘅，三個鐘到啦，劏一隻百零斤嘅豬，咁樣咯，即係你攬埋都幾個鐘噶啦。 咁幾多人先？譬如話呢只 六隻六個人， 六個人先食， 六個人先炒到佢啊， 搞到佢 轉身都轉唔到。 哦 轉身 轉唔到，因為你一個人邊度搬得佢喐啫？你 譬如佢 係啊，仲有你當開肚嗰陣咧，你揾人扶住㗎。你有時你就有時你刮毛反刮完呢邊又反嗰邊，你都兩個人先反到佢啦。最棘手就是你將佢開肚又先咁大隻，你將佢分解體嗰陣咧，呢啲係唔可以拎起佢嚟剁啊，只可以喺後邊背脊開刀嚟將佢解體，所以變咗劏只呢啲咁大嘅。可能要去到四個鐘至六個鐘都有機會。 咁你咪搞成晚咯，即係嗱，你捉佢又搞成晚。 係啊， 你 好多時啦， 搞成晚， 搞到朝頭早八九點都有啊。我哋都仲要買啲特製嘅雪櫃，好大個咁樣先至擠得曬佢哋落去。 哦 ，OK。咁譬如話，通常你狩獵一次咧，你哋會有冇計？我哋要打幾多隻或者 冇？ 冇計。 通常其實預一隻嘅啫，你有幾何會俾你？同一時間打兩隻，除非你個兩個槍手夾得好好，數一即係側邊揾個人數一二三，或者自己數一二三，咁佢譬如好多時多過一隻出嚟噶嘛，咁樣咯，咁啊有機會打咗幾隻。 嗱，咁以譬如而家呢個佢哋繁殖嘅數量啦，就你哋估計佢哋譬如話被狩獵嗰個數量可以接受到幾多，仍然即係會令到佢。保持到相應嗰、那個 以前咧，我哋咁樣打咧，譬如咁樣計啊，佢個有我哋嘅存在嗰陣啊，即係我哋有 action 嗰陣咧，喺街度你想見到都幾難嘅，因為始終都控制到佢嗰個數量，係啊。但係到我哋停打咗三年啦，係咪啊？你都睇得到啦，呢三年就開始走曬落嚟。根本是真係香港係冇人可以對付到佢。你諗下，佢一個野獸，佢係香港。森林里面即是香港有的野生动物最大最大的。 森林之王来的那些。 是啊王的啦这只已经是王的啦你看到这只。你比你讲有什么对立的车都撞他不死。 车都撞他不死。 你有什么 对立的你香港没老虎的啦现在。你香港都。 什么狮子老虎不够他打的上了四百斤那些。 我上了四百斤不够。 当然不够他砌啦两个老虎未必搞他掂啊。又搞他不入。 我就是了。 哪个搞得他有就皮这么鬼死口。俾佢兜一嘢，你估少嘢啊？ 最最大鑊俾佢兜一嘢。 因為野豬佢嗰個殺傷係咩？佢撞人又勁，佢咬人又勁，佢速度又高。你諗下啦，好似上呢啲，我哋以前試過一次行動啊，帶八隻狗上去啊，遇到只呢啲啊， 走啲狗 十五分鐘就搞掂曬你一個。 如果我聽牛仔，你咁講，如果話依家咁啊，漁護處啊試行野豬絕育，咁啊即係理論上就即係要刪禽啫，野豬翻嚟就 是、多餘啦。呢個就 佢嘅意思就係話 天方夜 喂啲避孕藥俾佢食，但我覺得因為野豬嗰、那個 喂緊啊，不如幫佢帶埋避孕套啊， 因為 而家喂緊噶啦，避孕藥已經 係一兩喂開 喂避孕藥， 但係佢就我諗機會會微啲咯，因為佢真係嘅你刪嗱好啦。你控制到佢落嚟食嘢嗰班啫，但最主要啲王都喺山上面唔會落嚟啊嘛。 即係我覺得真係啲嘢真係， 即係亂搞， 即係好搞 笑。你就係唔好講呢樣，你就係講打麻醉藥嗰啲夠好笑啦。 你想想打只麻醉藥半個鐘或者四十五分鐘才有效、我們如果子彈一粒就搞定它，如果你說雖然在環境方面有些不適合開槍、但來講你如果 在市中心在或者在商場裡面你打了一支麻醉針嚇到它兩頭的標你有個殺傷力、見人就炒、有時候我們去行動呢有些野豬呢譬如被人用那些夾呢、俗稱叫剪 暴獸器 啊，暴獸器啊，咁啊，跟住佢化曬啲兩頭咁扯噶，啲差人都攞曬盾牌喺度護住我哋去打啦，都係咁，我哋都有呢啲。 不過我覺得呢個獵獸器係唔人道嘅， 梗係啦，我哋打 咗， 我哋打咗好多啊，啲豬得三隻腳噶。 系咯，即系你唔好做呢啲。 有啲咧就装索咧，就索到只猪咧，有啲条威亚就仲喺个身度黐住，喐动皮，已经黐住咗噶啦。有啲咧就有个印喺度咯，佢扯走咗。有啲甩咗只手。 系啊， 我系会手都扯甩埋噶嘛，自己只手。 系啊，自己扯甩自己嘅手噶喎。 系啊， 你谂下啦。 嗱就其实就好多好多嘢嘅，不过我谂唔好阻住阿牛仔啦。咁嗱，我哋再问一问就。你譬如話，即係經歷咗呢啲啦，你會唔會認為自己係一個獵人咧？ 其實都覺得係嘅，有時 唔使咁真謙虛。 係啊，有時久而久之都覺得自己即係叫做點咧？有時咧，即係啲細路啲仔女都話。唉，爸爸，你唔好咁殘忍啦！但我真係抱住嗰個幫人嘅心態，我又咪嗱，其實講真，打到我自己又對咗咁耐咁計啊，開頭打嗰兩年咧，覺得都會有時食下嘅，到之後我都冇食過自己都係啊，都唔食嘅，自己又唔食嘅，咁打嚟做咩？都係為咗幫人，即係有時你見到啲農民真係都幾慘啊！有時對住你喊咁好咁，有啲婆婆真係喊噶，咁話俾你聽，我辛辛苦苦種埋嗰啲人嚟，喂，只嗰個揾食㗎嗰啲，即係街市啊、路邊嗰啲擺檔嗰啲咧。 有我嗰陣，我上次喺流水響露營都有個阿婆係有農地，自己種番薯攞去街邊賣。 係啊，佢真係㗎，你種幾多？你諗下。佢專喺你收成嘅時候，即係搞你，即係你咁辛辛苦苦種埋嘅嘢，佢同你一鋪清袋。你梗係勞氣啦。 咁佢係動物嚟嘅嚇，佢係禽獸，冇性噶嘛。 係啊， 就 講得啱啦。 一個獵人咧，佢心態上應該係點樣？ 即係其實好簡單啦。即 係當，譬如話， 當我哋 嗰個狀態， 我哋嘅狀態，譬如當然係自己去理智啲去衡量佢一點，即係搞唔搞低佢啦，係咪先？即係覺得佢喂真係好離譜啦，已經。因為以前我哋見到嘅野豬，佢都係生嘅，佢落得嚟民居就一定破壞力好大，即係一定來搞搞震。你搞嘢佢咪搞低你咯，就係咁解啫嘛。即係你唔犯事，我哋點會喐你嘅？即係你唔去搞人哋，根本你唔落山就根本冇事，你唔好惹我哋。但係你頭先我哋都講過呢個環境，數量越嚟越多。個樹林啊，佢哋生活嘅空間又越嚟越少，迫於無奈，我哋成日碰面啊，係啊，所以變咗嚟講，我哋會保持嘅心態就係、是、見到佢，咪盡量等佢死得舒服啲，啊，寧願如果唔啱位打，我哋唔會夾硬打， 打 因為你打中佢都會死嘅喎、 啊， 不過去第二度死啫嘛、啊，可能嘔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一個月先死，嘔到起曬蟲先死，但我哋寧願唔打，又等。等到個位啱，因為你喂啲食物，佢食嘅時間有限。如果佢一隻都話好似慢慢同你食，如果幾隻食得好快嘅喎、就算你喂幾斤粟米，幾分鐘同你嚼曬 嘅。要嚼曬，因為佢唔細餐仲有冇。 係啊，因為、就是、我哋去狩獵，我哋只係得一個位，我哋企喺度嘅啫，我哋冇得喐噶嘛，只係等佢喐。佢哋話一攞有得住你，冇得用。你打橫對住你冇用，係照個頭頂對，即、就、係、是、面對住你。啊，咁樣先至喐得佢。咁咪要嘥好多時間咯。 香港嚟講咧，邊個 location 你哋會即係最熟習？ 其實我哋北區隊嚟講係漁護處分俾我哋，即係劃咗線俾我哋打嘅地方，我哋都好熟習噶啦。例如最講到最多嘅咪大埔丁角道啦， 丁角道最多 係啊，即係最多我哋最多 action 啦，同埋沙頭角公路咯、流水響啊，係啊嗰啲我哋都時常去嘅。咁我哋有時遠到去到荃灣啊，深井啊，我有一篇都係有訪問過嘅，都喺深井嗰個蝶翠園定浪翠園啊，喺個停車場嗰度都打只豬。 停車場但係嗰啲好危險，因為即係太近。 係啊，太近民居，個實驕報案嘅。咁啊，都有上次都有記者嚟嘅。咁啊，跟住咧就深井啊嗰啲地方，我哋都去啦。深井就比較少啲，就係、是、丁九啊，上次巴士跌落去嗰度咧，就嗰度咧，因為有幾户人啊， 成日都報嘅啦。 嗯，咁一個獵人嗰個體能狀態係點保持？ 當然你要自己起碼捱得眼瞓先啦。你估攞住支雷明針咁簡單咩？個後座力幾勁啊！你打一槍，你膊頭都疼痛埋噶。打一槍震成個人，你諗下打跳啊呢槍。 哦， 你仲要跳？如果你譬如你其實機會得一個㗎啫，俾你打。你再追嚟打，點解我成日都話第一粒子彈就用粒，第二粒子彈用北索，因為北索嘅範圍大啊嘛，散彈。 嗯， 你第一槍打佢唔死，第二槍都可以追。 嗯， 俾你去追，因為如果你足夠嘅空間咧，你咪可以追咯。嗯，我亦都試過喺足夠嘅空間就可以用北梭打低佢。 但係我以你理解你咁講話，就係你個持槍嚟唔會 emotion 唔會走喎。你係固定地方坐咗喺度打嘅啫， 冇錯。 你唔係揸住槍，即係好似拍戲咁樣走。 冇錯，以前咧，譬如可以你上帶狗上山去打獵咧，咁樣嚟叫做追擊咁樣計啊，就可以就咩嘅喐動嘅。就通常嗰啲豬咧打到都散曬嘅，因為佢喐緊啊嘛。你唔會俾佢走嘅，打完佢平平慢慢打到佢散為止，即係打到佢攣低為止，你先收手嘅，係咪先？但係你夜晚嗰種狩獵咧就唔同啦。嗰種叫伏擊，咁啊變咗嚟講咧，係啦，你就只可以等到啱為止，一擊即中嘅啫。你打多槍俾你機會，因為佢個空間太細，冇機會俾你 plan 嘅。有時我哋咧喺架車入邊打出去啲，喺架車入邊得條開咗窗門得條罅，或者你將佢開曬個窗門都好，你封曬佢得條罅，你何來有機會俾你打第二槍？就係咁咯。 咁眼界方面點練咧？特別係夜間嘅射擊。 其實都是咁嘅，都是預早將啲槍，譬如知道佢個距離有幾遠啦，咁啊預早 set 定個紅點啊。 唔係，但係我意思就話你平時點練先呢個？ 我就可能嗱，講我自己個人啦，因為我好細個都有開始都有玩氣槍嘅習慣嘅，都幾準成下嘅。咁啊變咗九二。 咁老實講，你係咪神槍手嚟嘅？ 我唔敢講，點夠膽咁樣講啊？係都唔認啦，係不過警隊入邊都係咁樣稱呼嘅。咁樣，咁我哋隊長就真係攞正牌嘅神槍手，佢哋就掛正牌嘅。我哋嗰啲 KFA 嚟嘅，扮下嘢得嘅。就係咁樣啦。 咁點練咧？ 通常都係玩得多啊，或者係出動得多啊。你通常你 當即視力咧？ 你其實最主要你學即係。知道佢嗰套持槍嗰套，或者射擊嗰套手法嗰個姿勢啊，或者甚至乎技術，你都可以帶有基本嘅嘢噶啦。例如好似你習行個馬或者浪好支槍停止呼吸嚟瞄準，係啊，幾多秒之後開槍咁樣，係啊，其實你即係可以叫做運用呢一套，其實你都可以打得中佢，不過係經驗嘅問題。但係好多時一個問題就係點咧？譬如如果你守個獵人就最清楚嘅。你得拎住啲槍等佢出嚟，冇嘢噶，咪得個等字。但係當佢出咗嚟嗰，因為你已經等咗成晚啦，個人變咗咧，見到佢出嚟好緊張啊！呼吸又緊張，手又震啊，手頭腳震咁啊，好多時就係因為你緊張而令到你嗰個水準降低咗。係呢樣好關鍵，100%會影響噶。係啊，有時咧，因為你驚打佢唔中，呼吸多咗，瞄多咗，啲走輪隻手攰喎，因為托咗啲好重啊。咁所以好多時我哋 set 嗰個位咧會。整定啲，前面有啲位可以晾住個槍管，咁樣嚟打，鋪塊布唔會刮翻支槍，就唔好支槍跌落嚟，嘣一聲咁樣嗰啲， 好跌嚟 嘣。係啊，就係咁樣嘅，咁啊通常晾住就可以慢慢托住打，因為你好多時咧，擺啲槍喺側邊，就豬咗出嚟，你想拎起支槍一舉， 佢走咗啦，走咗係。 所以咧，通常咧，我哋用鏡睇到佢到咗嘅，用耳仔聽到佢嘅聲到咗，就已經舉定支槍晾住喺度等佢。我哋試過晾過佢兩個鐘定咁，個兩鐘。 呢啲真 係，因為佢好小心，越大隻就越聰明。因為你諗下佢每一次佢喺佢個竇出動，經過嗰條路揾食。咁樣計啊，因為一般嚟講佢都會行幾公里或者至到十零公里個範圍又揾食，會經過幾多人陷阱啊，幾多危機，幾多龍，幾多嗰啲捕獸器，你咪諗下佢可以保留到自己咁長命咁大隻，你咪諗下佢幾聰明。 冇呢個係自然界法則，亦都係人類社會嘅法則。 所以咧，通常啲人捉到咧，咪捉啲細只嘅咯，夠經驗啊嘛嗰啲。 你真係恰人哋啊，咁啊，梗係揾啲細粒恰噶啦，係咪啊？ 即係只王就永遠喺度。 只王喺度就係永遠係佢經過好多挑戰佢先。 冇錯啦。 喂咁，其實如果你依家講翻依家現在嘅環境咯，喂你咁樣你，喂你啲野豬越嚟越多，你搞唔掂喎。 冇㗎，遲早出事啊！一句講到尾，遲早賴大鑊咯。以前你諗下，你野豬咁少出嚟。 都咁多 case 出嚟啦，又死人，又受傷，又重傷，又成。何況而家有好多人唔識死噶，所以冇，因為野豬個慣性佢係咁噶。你見到豬仔就一定有豬乸，但你會 你見到豬乸 喎，因為佢喺後面匿埋咗。你一捉啲豬仔嚟玩咧，豬仔一誒，佢就只豬仔邊度叫佢就撞邊度。 係啊， 哇！炒你一嘢，你啲盤骨啊腳啊斷曬噶啦，散曬噶啦。 技術人員嗱，趁住你喺度咧，俾埋後邊嗰啲。即係烹飪嘅上面出嚟啊，唔係即係大家唔知道即係嗰個烹飪之後會有啲咩？ 唔係我最主要睇下個豬皮有幾厚啫。呢塊又嗰個豬皮啦，係嘛？ 呢度嗱望埋去咧，浸肉幾薄，但個豬皮幾厚，呢度都有寸幾兩寸厚噶啦。 呢啲 好美味㗎呢嚿。 整個張，冇啦。冇啦啦。 因為之後嗰啲海鮮卷， 有一我哋上呢、這個呢張相嗰個片段咧，即係頭先煮嘢食嗰度係一豬九尾嘅。 哦，一豬九尾啊， 係啊，喺個酒樓。 喂，咁呢？喂，咁帶埋只狗上去就係 呢啲就係我哋以前係放狗去。 哦， 嚼低咗只狗啊，咬住佢噶啦。 哦，即係嚼低咗只狗就埋。 因為佢仲喐緊，只狗就唔放嘅。 即係咁就安全啲啦。危險嘅工作就只狗仔去做。 因為通常咧就係只狗佢。佢一放佢周圍去周圍跑噶，佢見到只豬就會吠，吠到趕到佢出嚟，我哋 stay 喺個即係喺坐咗喺度嗰個位咧，咁啊跟住見到佢咪吠噶咯， 咁 所以我哋去 stay 嗰位就要點樣咧？尤其是日頭，多數戴頂紅帽嘅，跟住打到自己有，係啊，就指定你其實開槍嘅範圍都唔係好大嘅。啊！佢一出嚟，因為佢喺樹林衝出嚟乾嘅地方咧，佢始終會停一停，窒一窒嘅，一窒唔係肥咯。 好，明白。 Okay. 好啦，嗱，今日咧就好精彩啊！多謝阿牛仔啊！咁我哋就約定你神秘之夜，唉，講一啲就係 哇咁勁抽 咁勁嘅 啊！係啊，其實遇唔少啊，真係遇唔少，因為我哋講真啦，夜通常咧夜晚出動， 尤其是喺啲 荒山野 嶺，啲最恐怖就係啲咩咧？啲嗰啲叫做有嗰啲死於非命嗰啲命案嗰啲地方咧就特別多。 Okay. 尤其嗰啲空屋咧，佢係特別多啲鬧 㗎。喺度買個關子先， 係咪？ 咁啊，大家 又續集喎， 好鬧㗎。 咁啊，唔阻住阿牛哥、牛仔就係即係食飯啦， 食飯。 O、okay、 K。喂好嘢食。 關照下佢。 我哋而家入嚟拜會。 O K 啦，冇問題。總之你到時講真想話講下嗰個話題，咁咪隨時約。 好， 可以啊，冇問題。好啊， 係咯。 好，多謝 下次再見，拜拜。 OK， 拜拜。